着我的笑脸，飞过了地平线，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，回忆的画面，记录的语言，你说要我学着勇敢一点，偶尔哭红双眼，

沉默的缘分等。

开始不再孤独，结伴同度过此一世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